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等。第21集，李朝隐花费两天结束了沈岩、宋智两人情谊最浓的几场拍摄，正式将进度推进到了沈岩要去北平，两人难舍难分的那一小段剧情。宋智从未去过远方，他在小村子里出生，又在小村子里长大。倘若不是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了，家中氛围骤然变得压抑，他甚至不会对城市产生向往。过去宋智就像是一只被饲养在家中的宠物一般，认为那一小块地方便是全部天地，满怀着有一种因自我满足而产生的温馨。他聪明也努力，又有沈岩的帮忙，店铺生意已经有了一些起色，再攒攒钱便能盖上一间新屋。盖新屋在村子里便是大事了。北平是个十分陌生的词，在宋智眼中，与那些极拗口的英吉利、法兰西无甚区别，根本不属于在他的世界里。宋智只在茶馆中零零星星地听过一点天方夜谭般的关于北平的东西，而茶馆中的旅客对于北平似乎也是知之甚少，虽然一个个夸夸其谈，却很像是鹦鹉学舌，用别人的话来粉饰他们寡淡的经历。宋智知道北平离他们的村子的确是太远了，自己去北平能干什么呢？两人的分离中带着不舍、忧愁，同时还有希望。上午开拍之后，左然沿着沈家大屋的楼梯上楼，何秀义突然返回楼梯下，扬着头问左然： 沈岩，留下行吗？ 两人刚从银杏大道回来，在那里宋智得知了沈岩即将去北平，为了表现冲突，李导运用了高度差，宋智位置较低，显示出了一种脆弱，何修义的喉结上下滑动。 现在的日子不就挺好吗？ 宋智，你知道吗，在乱世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运相连。 你一个人又能改变什么呢？ 并非如此，位居如斯，谁敢牺牲？你一个人又能改变什么？这个问题看似大得不着边际，可是也许可以改变很多。就像树木之于森林，沙粒之于大漠，水滴之于海洋，是一个个个人构成了历史。比起见证者，我更希望成为参与者、创造者。宋智，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我曾经考取官费留学，又带着新思想回到中国，我很清楚自己拥有什么使命。这些天来我一直问自己，你想捍卫自由尊严吗？你想保护家人朋友吗？你想解救国家民族吗？那么当自由尊严受到了挑战，家人朋友受到了威胁，国家民族面临着灭顶的灾难，我是安于抑郁，还是冲向沙场？我得到了答案，因为如果选择前者，那么中国就不再是我所熟悉的中国了。 一个素来骄傲的国家将在那样的回答中沦为全宇宙中最为卑贱的土地。 沈燕， 宋芝，我还会回来的。学社十分安全，无需为我担心。我们会重聚到一起。那时，每个人，包括我，都可以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再不会被迫经历痛苦的分离。我向往那样的世界，并将始终满怀期待。 真的会重聚吗？ 会的。战争这个东西，起于人性之弱。公正的上天不会辜负勇敢的抗争，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惠泽于我们的。 李朝引用两个人的逐渐靠拢，表现出了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楼梯作为沈岩和宋智之间的障碍物不复存在了，他们两人心中的隔阂仿佛也随之消失了。开场时，李朝隐和凯文用了广角镜头，场景显得很大，之后随着沈岩慢慢下楼，聚焦越来越大，而当沈岩在宋智面前时，聚焦变为最大，背景被模糊了，人物无比清晰。 沈岩， 等我，我还会回来的。 何修义可以感觉到陡然爆发式的情绪，仿佛曾经亲身经历过那种不舍、离愁和希望。 好，咔，没问题。 因为感冒，李朝隐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早上他翻出了一个红色按钮，一拍就会发出一句英文。他本来想用这个按钮替代他喊咔，按了两下却发现除了左然之外所有人都笑场，于是只得痛心抛弃，继续用破锣嗓子喊。见通过了，何修义松了一口气。 准备下一场吧。 一旁的巨物进场对两位演员道， 咱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一般剧组都会每天给演员们准备一到两次的零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巧克力了，这是为了让演员们补充能量，能够应付可能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连续拍摄。不过女演员们通常比较克制，拿到零食也只是咬几口而已。何修义在休息室里一边吃喝一边聊天，几个化妆师和助理平时没有多少事可做，很能闲扯，他们为左然何修义简单的补了下妆，再次聊开了。这一次的话题呢十分奇特，是如果48小时之后就是世界末日，你会利用这48小时做些什么事情。答案可谓是五花八门，在场的有人说要与家人在一起，有人说要感谢所有朋友，有人说要吃上几顿好的，甚至还有要强奸男神的。有人大着胆子问左然， 哎，左老师，那你呢？ 左然轻轻地靠在一张桌子上，腰部呈现了个美好的弧度，听见名字他抬起眼。 我？ 嗯。 左然目光似乎无意地飘到了何修义的脸上。 如果可能的话，待在这个片场继续拍摄家族吧。 啊？ 晚上去看我的父母。 左老师，您真的好喜欢电影啊。 一旁的何修义也再次觉得左然真的是一个大戏痴。 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他居然还在留恋这里。还没有等何修一回答，巨物便冲进了休息室，手里还提着两个大西瓜。 来来来来，吃点这个。 五月末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了，棚子里边又没有空调，为了让众人凉快一点，同时为了让嗓子疼的李导润润喉，巨物刚才出门买了两个西瓜，几只冰棍儿。他将西瓜放在了茶几上。 左老师、何老师一起分半个吧。那，剩下的我送到另外两个休息室去。 沈家大屋棚子一共有三个休息室，分别给周林、李朝隐、左然、何修义和工作人员。何修义刚把屁股往西瓜那边挪了挪，便听见导演、副导演张希扯着嗓子叫他，还说下一场他那幕独白走位有变化，要重新排练。何修义连忙站起来，快步走出了休息室。不过在跨出门槛前，何修义回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冰凉的西瓜。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张恩泽等。感谢您的收听。